Don't.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只想拥人入骨，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天上信到归去但已吻受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话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万难奔波中心灰淡路上分秒过节再一关

许 啰嗦吧，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啰嗦吧，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 有黑夜 圈子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见证你就是神话， 我知道， 但我却天真盼望。 我傻吗？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思念释然。 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 写曾经与他家里插花，章节里面有很多的戏码，今天翻看了仍旧照哭泪仍照下。告别了他，心碎像似乱麻，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对手机中那号码像繁忙如天将塌下。人外立意傻瓜，自问太蠢，不会学讲欺诈，悔疚像口舌打结于骂，慢了也想不到笨也换来痛骂骂。接他没送花，还说到你将他点化，没有讲说话去哄他，独自在自贬身价，真的快乐吗？在自问同时自答废话。日记中有记低曾经与他海边吵架，为了无聊浪漫海边去脚爬，章节里面有很多的变化，今天翻看了仍旧照哭泪仍照下。道别了他，心碎像似乱麻，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送递情深的说话，纵要眼如花，景致像无聊漫画，人从如此的差，揭露我的疮疤，困惑如小青蛙。哦，青蛙，道别了心碎像似乱麻，仍然没法强装潇洒，不望也无暇，惊怕没办法将片段再捏拿，直痛心里打结于骂，像没法可以在这年华抛却牵挂，一切再等火化，如像似落霞等消化。

知道你真的那么好，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我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思念的余温解决，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也许我不知道，我是真不明了，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忘也忘不了，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

坐骑的走，是否就能找得到， 是否找得到 爱美丽的轮廓，远处照射。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只见霓虹灯闪烁， 牵着我的